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1集。夜，风雨如晦，天背过了脸，四下漆黑一片，雷电疾走，风呼雨啸，街上原本灯火通明的喧嚣归于人散马乱的惊慌。小贩们慌忙收着摊子，货郎倚着扁担在茶楼下躲雨，顺便买一碗热腾腾的糕碎。车夫急忙赶着马车，车轱辘碾过一个滚在街中央的簸箕，路人用衣袖兜着脑袋跑，没一会儿全身淋个湿透。进攻方福祥寺后的一个小院子里，沈觉捧着热茶坐在屋檐下，油纸伞靠在脚边，院中落叶翻卷着飞落，他静静地听外面人群奔走，雨声如沸，风雨之中他隐约听见隆隆滚雷般的马蹄声越来越响，那是一群披着蓑衣的黑衣番子正冒雨奔来。他低低叹了一口气，望向庭中的目光寂寂如玉。十年了，自冷宫一别算起，他与夏侯恋分别已经十年了。最初他还能听见夏侯恋的消息，继承了横波的无名鬼是伽蓝的后起之秀，带着傀儡照夜行走于黑夜，沉默的杀人。后来他听说夏侯恋穿梭于苏杭妓馆，纵情高歌，放浪形骸，歌妓娼女以得其青眼为荣。再后来伽蓝的暗线传来消息，夏侯恋孤身刺杀史欣，伽蓝内乱，而夏侯恋从此消失，音信全无。夏侯恋就像一滴蒸发在阳光下的朝露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年前，他的手下在台州黑市意外发现被拍卖的横波，他审问拍卖商，卖家招供横波是倭寇攻打台州之后从尸堆中拾得，但那也无法证明夏侯恋曾经去过台州。其实从夏侯恋离开伽蓝已过了三个七月半，他绝无生还的可能。开头的时候沈觉还抱着希望，越往后希望越渺茫，直至今日，或许是他该面对现实的时候了。夏侯恋那个刺客或许早已死在了刺杀世心那一天，或许死在某个七月半毒发的夜晚，尸骨腐烂在尘土里，被秃鹫啃食，被蛆虫噬咬，极乐终究没有送到夏侯恋的手中。从此以后他与夏侯恋除了来世再无见面之可能。满庭风雨落叶，他低头看着屋檐溜下哗啦啦的流水和打着旋飘走的叶子，伸手接住从瓦上砸下来的雨滴，手心冰凉，风吹过来脸上也是一片冰凉。如今老皇帝病危，药方一连串的开，却丝毫起色也无，他终于与魏德决裂，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满朝文武一半幸灾乐祸袖手旁观，一半推波助澜，恨不得他早点死。夏侯恋不在人世，他没有了指望，终于可以抛开一切放手一搏。这一战成败勿论，死生由天。马蹄声停在门口，有人笃笃地敲门，他没有应，门自己开了。钱正德撑着伞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穿着绯红的绣蟒夜纱，金线绣帽底下是肥白的胖脸，眼睛被脸颊上的肉挤成一条细缝， 沈爵倒台，他得了升迁，执掌东厂，成了威风八面的提督，十分有脸面。风水轮流转，这话很有道理。沈爵风光了这么多年，处处压他一头，现在终于轮到他了。他踱进庭中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沈爵，又细又红的嘴角微微勾起，笑道： 沈公公，别来无恙啊。 沈爵一颔首： 劳钱公公挂念。 沈爵坐在花梨木圈椅里，手里捧着茶，八风不动，笑谈自若，似乎如今落魄失势的人不是他，而是路边的阿猫阿狗。钱正德冷眼看着，心里嗤笑他装模作样： 陛下降旨，责令公公去南京守灵，今儿个就要启程。老祖宗到底是菩萨心肠啊，体恤您好歹跟了他老人家十年光景，特地派咱家来送公公一程。 钱正德躬身笑： 南京是个好地方啊，咱家听闻秦淮江水夜夜笙歌，可比这京城可信的多呀。沈公公去那儿好生安住，不失为一件好事儿呢。 往常去南京守灵的太监有一匹老马代步就不错了，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废人，敬劳钱公公纡尊降贵亲自护送，真是受宠若惊。 沈爵低头摩挲着手中的青瓷茶杯，扯了下嘴角： 恐怕钱公公要送的不是沈爵，而是沈爵的尸身吧。前日来刺杀我的那个刺客，没猜错的话，也是义父的手笔吧。我沈爵何德何能，竟能让义父忌惮至此。 钱正德仰头大笑起来： 沈爵呀，沈爵，心知肚明的事儿，干嘛要戳破呢？镜花水月虽是忽悠一个虚影，你只要不去动他，他依然是赏心悦目。咱家本想等你启程，在饭食中再给你加点料，让你走得轻轻松松，现在看来倒也不必了。 说着他又摇头： 哎呀，树倒猢狲散，但终究是棵繁枝茂叶的大树，这底下根系盘盘绕绕，理不清剪不断呐。老祖宗忌惮你从前的党羽，夜不能寐，只有你去见了阎王爷了，老祖宗才能睡个踏实觉。哎呀，说你是个明白人，却又是个顶顶的蠢蛋。你东厂提督做得好好的，何必和老祖宗叫板呢？老得如此境地呀。 沈爵不答，望着钱正德浅浅微笑，却问： 敢问义父他老人家今年高寿？ 老祖宗八十有一了。 钱正德不明白沈爵用意，顺口答道： 八十一了。 沈爵轻声喃喃，眉眼低垂，睫羽弯弯，再抬起眼时却阴霾重重，眉宇眼梢皆暗许风雷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说道： 八十一了，风烛残年呢，谁能猜得准他何时何日便一命呜呼？可我怎能让他寿终正寝？ 你！ 钱正德颤抖着手指指着他： 你真是疯了！ 他大喝： 没想到你包藏如此祸心，今日看来你连这门也别想出了。来人，杀了这畜生！ 院墙上伸出许多漆黑的剑矢，贩子们站在同僚的肩上，将弩箭搭在墙头，对准檐下的沈爵。锋利的剑尖凝着一点冷厉的银光，沈爵一动不动，手里的茶已经冷了，雨依然下得很大。 墙角圆嘟嘟的绣花球被打得七零八落。钱正德大吼：“ 放箭！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